喂 ，Hello， 又嚟到不打电影时间啦。咁啊，今个礼拜啊，当然就即系同咗其他主持啊讲咗好多啦，即系譬如超人特工队二啊，同埋又讲咗连兄弟班咧都大家一齐讲咗。咁啊喺不打电影时间咧，反而我就会讲两套就真系虽然完全唔系科幻啦，咁但系都叫值得大家入场睇下嘅戏嘅。包括就一套日本，就系呢、這个都叫做日本嘅爱回家，或者叫做日本嘅家有喜事，麻烦家族呢个 brand 啊，得唔得？咁啊，山田洋次第三集作品就是、麻烦家族三啊，咁就喺香港个副题叫走佬大嫂 ，OK， 咁啊都会值得大家入场睇嘅。咁第二套咧，讲翻韩国嘢啊，虽然未上，不过我啊睇咗先，咁啊嚟紧礼拜四会上噶啦，就个中文名啊译得几妙嘅，就有马东石嘅意思，《屍殺列車》入面個大隻阿叔啦，就擔正做，就叫做神臂大叔。神係與神同盟個神，臂係手臂個臂。咁神臂大叔食翻佢呢個大叔個背景嘅神神臂臂。咁原來拍咩主題呢？原來係咬手瓜比賽嘅，得唔得？咁神臂大叔咧又拍出有啲風格。味道咁啊，兩套我都覺得咧，即係叫小品式啦，都係有時間都值得大家入場嘅，好冇？咁先講下麻煩家族啦。咁呢個系列咧都算跨啦。其實就阿山田洋次就2016年拍第一套嘅應該，咁就然後就發覺喺日本咧就好受歡迎。咁而喺呢、這個keep 住落去拍啦。咁而入面嘅家族個演員就原有班底就一路 keep 落去啦。咁已經拍到第三集㗎啦。咁佢正呀、啊、正在呢，其實佢真係確立咗當代日本嘅一個縮影嘅。佢個家庭入面係有三代，而有爺爺嫲嫲，咁而入面再有大佬，即係而家當家嘅大佬，加咗個即係細妹啦，咁啊再加個咗個細佬，即係變咗兩兄弟加一個女啊，咁然後就各自都結咗婚，各自有佢嘅伴侶，咁而阿當家嘅大佬就生咗兩個都幾大嘅青少年嘅仔。咁類似咁樣嘅背景下，而佢哋又會住埋一齊嘅。咁第一集阿細仔呢就係、是、阿、妻夫木聰，咁都未結婚，咁但係就已經即係溝緊阿蒼井優啦 ,ok? 咁到第二集就結咗啦，咁兼又啲嘢。咁其實集集佢都係喺呢個家庭主族底下嘅一個幾倫理嘅故事。咁亦都冇話真係邊個做好多能好做到主角嘅，咁但系当然有啲事就会由佢哋家人开始引发啦。咁第一集赢又赢在佢讲咗个爷爷嫲嫲，咁点解叫麻烦家族？就因为调翻转系讲爷爷有啲想出轨，嫲嫲都有啲想出轨，咁而又透过两个老人家都有各自感情，都想尋求外面嘅寄托，都幾反映到即係當代日本嘅，尤其是叫做老一輩啦，佢嗰個叫做諷刺到日本嘅即係長者嘅生活，佢可能原來係想尋求心靈嘅慰藉。咁、那個媽媽即係婆婆就即係叫做會去上嗰啲興趣班咧，就會識到個講小説去研究小说嘅学者嘅，咁啊同佢啊叫有少少 feel， 有啲过电啦，咁啊佢又有啲叫崇拜佢咁样啊，咁而喺佢眼中，佢又觉得阿爷爷就冇呢啲文化嘅底蕴啊，亦都咧即系比较粗鄙又大男人咁样，咁佢都系识一个几代表性嘅日本老人家吓、啊，即系都会有好有重男轻女啦，亦都会有一啲缺点嘅坏习惯，亦都会好专横嘅，亦都系会好大男人，要面嘅，咁样即系类似咁好将日本嘅即系叫或者个男性嘅角色啦，几刻画得几细腻嘅咁样。咁而爺爺又係話講佢咧，其實就鍾意同喺個屋附近有間酒有個酒吧入面嘅女主人，咁都一把年紀㗎啦。咁但係咧對比起嚟計都係個樣都係靚嘅。 咁而佢又一個女人咧經營一間酒吧，咁佢就成日同啲佢啲同輩嘅朋友去幫襯，咁中間又會口花花啊，又會成日摸下佢隻手啊，摸手摸腳咁樣，咁而嗰個酒吧女主人又都適如其分喎，即係做得又有啲不卑不亢之餘，亦都咧會有少少佢又唔係話嗲嘅，即係會啲嘢關心到呢個爺爺，咁啊變咗個爺爺啊，覺得佢係好好，係佢最理想嘅對象，咁但係無疑而家大家年紀已經咁上下啦，咁啊變咗會有個咁樣嘅曖昧喺入邊，咁啊第一集就玩呢個曖昧，咁啊都出色嘅拍得，咁啊當中啊貫穿住佢唔同家庭成員嗰啲中間千絲萬縷嘅關係啦，即係包括阿大佬同大嫂就即係都係一個好傳統嘅家庭，阿大佬就出咗去做嘢，而且做咗啲企業高層嘅嚇，都幾高級嘅，咁而叫佢擔起咗頭家，咁但係個大佬咧反而就都好大男人，亦都係啲人又話佢係等於爺爺嘅翻版，不過就佢自己唔認，佢覺得自己唔似爺爺，但係實情做嘅行徑啊似爺爺，一樣係咁大男人，一樣要話事，一樣係有啲下巴，即係或者個才能其實唔係想象中咁高，咁但係又自己覺得自己好高咁嗰類咯，咁而。大嫂就真係確立咗傳統一個喺持家有道嘅日本女性嚇，咁樣嘅角色，咁又講佢點樣可以妥善地處理佢同嗰兩個仔嘅關係，咁兩個仔其實就你當係青少年啦，有少少叛逆，亦都有啲貪玩啊咁樣咯，咁又冇特別 highlight 嘅講真，咁然後就多就青少年朋友鍾意就係妻夫莫衷啦，咁飾演翻嗰個細佬咧就係話原來有一個吞琴嘅樂師。嚟嘅得唔得？咁當然就人工或者個事業上就浮浮沉沉，亦都係好似散工咁樣幫人哋吞琴嘅啫。咁但係就講佢個人又好隨和，亦都係有啲怕事，亦都係有啲咧冇乜主見嘅。咁但係話講佢喺個戲入邊就講佢喺入邊係即係都知道爸爸嘅缺點，亦都同爸爸咧唔係太咬言。咁亦都同大佬咧冇乜兩句。咁反而可能同個二家姐咧就即係會熟啲。咁但係喺咁嘅情況底下，比較內斂嘅情況底下咧，就講佢就其實好熱愛呢個家庭。往往家庭有事咧，就會由佢去做一個調解劑，好似一個黏合劑咁樣咧，就維繫住咁多個家庭嘅角色咁樣嘅。咁而當中最正就係佢個女朋友就係蒼井優咧。咁蒼井優入邊咧又飾演翻一個好。都幾賢良淑德，亦都係幾獨立嘅女性，因為佢係做護士嘅，咁亦都係咧個護士入面亦都好擅長照顧長者，咁亦都因為佢靚咧，就話講阿老爺咧本身就好鬼中意佢，咁即係意思中意嘅意思，即係對佢特別好，咁反而咧個二家姐成日有少少呷醋咁樣，即係話阿老爺即係對佢特別好咁啊，對自己唔同咁樣嗰啲咁樣，咁有呢啲咁樣幾脍炙人口又幾會心微笑。笑嘅一啲家庭矛盾呢入边咯，咁而第一集啊主要会集中讲爷爷嫲嫲，第二集又都搞爷，第二集就因为一个爆谷，因为个白果，咁第二集啊讲佢咧系阿爷爷遇翻佢当年嘅小学同学，咁但系咧嗰个老人家咧个情况就比较坎坷啦，佢咁大年纪都仲要负责做嗰啲交通指导员。啊！即係咁大年紀都仲要著住個龜背自揮交通，咁啊遇上咗，咁啊後屘又終於又即係喺個酒又約咗喺嗰間酒吧度見面傾過偈，咁啊知道話個背景啦，咁佢都坎坷，又講佢得一個人，老來都冇人所依嘅，又離咗婚，咁啊冇仔女咁樣，咁啊一個人嘅啫，咁最後就後屘有一日就接近個位，我唔記得有啲咩喜慶事定係邊個生日咧，最後啊請咗佢翻屋企。跟住又哇，又食咗個鰻魚飯，又呢個飲咗呢個酒，咁啊好開心咁樣，然後就啊咁啊咁夜啦，不如唔好翻屋企啦。咁啊又即係嗰剎那咧，阿嫲嫲就又係講佢跟嗰個小雪團咧，唔知咩同啲姊妹咧出咗去旅行嘅，咁啊變咗爺爺啊落得輕鬆，咁啊於是就咁樣，於是就上咗去啊瞓咗阿嫲嫲張牀，咁點知第二朝咧？佢就年紀大就咁過身，咁即係變咗第二集個主線就係爺爺嘅朋友咧，就喺佢屋企喺阿嫲嫲張床度死咗，咁於是衍生好多問題啦。第二朝哇咁啊！ 发觉死咗，咁啊，梗系当然要卡黑箱车啦。跟住又会话发觉条尸体喺自己屋企，咁又要揭骨啦处理啊，通知嫲嫲咁之类。咁另外咧，条尸到去咗即系都去咗医院啦。咁跟住就入棺材啦。咁跟住就发觉原来佢冇人冇物。咁究竟边个帮佢搞丧礼咧？咁啊衍生好多矛盾问题。咁有人又话呢度变咗空宅啦，咁楼价又会跌啦，咁跟住之类咁样。咁总之因应咁样衍生好多一啲笑话。亦都幾反映到當時個即係日本啊，譬如啲即係個關係啊，同埋個長者被忽略照顧呢樣嘅社會問題，咁啊幾寫得幾過癮嘅。咁雖然佢唔係好深嘅寫得，不過就樣樣都有，咁啊巴羅萬有，咁啊似真係好倫理家庭式處境劇咁樣。咁最後就因為嗰個人咧好中意食爆谷，咁佢哋咧臨尾喪禮咧笑中有淚，咁開頭就大佬又反對同佢搞喪禮，跟住有人又覺得贊成，咁即係都有啲博弈嘅，最後都全家去曬，咁佢哋又倒啲爆谷喺個棺材度，點知入到去火葬嗰下咧，啲爆谷係咁響，咪嗰啲白果啊，佢倒啲白果，佢中意食白果啊，講錯，咁啊跟住啲白果係咁響爆咧，就好似爆谷咁樣，咁啊會有個笑津有淚，咁呢一幕這個叫做棺材白果事件都幾喺日本都幾傳頌，亦都係覺得係一個好代表性嘅場口，咁變咗第二集咧喺日本又更加受歡迎。咁所以咧，跟住再嚟添食，去到第三集呢集咧，見個副題都知啦，走佬大嫂又梗係主角就調翻轉係講大嫂啦。因為前兩集咧，大嫂都唔係話太 main cast 嘅，不過佢都係屬於一個叫做確立咗現代一個即係男主外女主內一個持家有道嘅女性嘅角色啦，咁都幾表述到。咁今集都係咁講，不過咧。就因為一個發現，第一就話原來日本咧都帶出咗個社會問題，即係日本咧，尤其是喺東京啊，即係城市入邊嘅家庭啦，佢哋全部都要揾食，咁啊平日嘅日頭咧，大部分都出曬街，咁啦，即係只有即係真係好似魚咁樣啦，有一個家庭主婦喺屋企嘅，先會起家嘅，咁所以咧，日本嘅平日咧，確實係有啲人咧就會偷入屋咧爆竊嘅，咁所以帶出咗個社會問題，咁而阿大嫂因為嗰日太攰啦，做完嘢，咁喺阿大。喺阿老爷间屋企上面间房度吸尘吸吸下攰得滞啊，瞓咗。咁而瞓咗嗰下咧，就俾人个爆窃犯入屋。咁入屋咧就抄嘢啦，咁都系惯犯嚟嘅。咁佢好醒喎，抄个雪柜喎。咁啊抄下抄下咧，个雪柜个雪格入边抄到个密实袋，原来入边袋咗好多钱，有40万日元。咁当然40万日元兑翻起港纸都系讲紧20000-30000啦。你话好多就唔系，咁但系你谂下无厘头一个雪柜。入面有幾萬蚊，咁你遇都係棍嘅，咁佢又偷走咗之後，咁佢先醒翻落嚟，就遇個賊撞到正面嘅，咁最後都個賊就冇嘢嘅，即係見到佢咪驚咪走咁樣，咁跟住就成功走得咗，咁就冇再講噶啦。咁但係衍生個問題，咁佢就驚啦，又打電話揾人幫手啦，咁發覺喺平日咧，其實就冇乜邊個可以即刻翻到嚟屋企，就即係叫做安慰啊大嫂，兼又隱身咧，最後個 call 差佬啦，咁。到call差佬嚟啊，差佬問佢損失咗啲乜，咁最後經過一輪，佢都原本都想隱瞞嘅，最後都決定講，咁然後就變咗咧，佢阿大嫂嗰啲錢原來係來自大嫂收埋嘅私己錢，呢個亦都引申咗咧，原來日本嘅家庭咧，往往就會咧，出邊嘅家庭往往會好興咧，就老公揾完錢係俾曬佢份糧。啊，老婆，然後老婆再分發零用錢俾老公使嘅，咁而因為呢、这個麻煩家族咧，嗰、那個阿大哥咧都係大男人噶嘛，佢又調翻轉就唔係，係定期每個月俾家用啊老婆咁樣。仲要揾個信封入住佢咁樣俾佢，咁樣類似，咁原來就話靠咧咁樣咧就有啲即係叫做每個月都有啲打斧頭啊，收埋下啲司機錢啊，咁然後將啲司機錢收咗喺個雪櫃入面咯。咁但係因為呢個爆竊事件咧就東窗事發咗，咁加上嗰段時間咧，其實阿大佬咧就落咗香港嘅，咁就話要處理一個客户嘅投訴，佢就要代表公司咧去香港咧同呢啲中國嘅廠家。 咧，唔知道要處理呢個投訴事件。咁啊，講佢啊，即係叫做好開頭都有啲愁嘅，驚處理唔到，咁啊自己要孤身去香港處理呢個企業嘅商業糾紛，仲要話講緊緊動切係講緊係要賠償可能幾億日元，咁啊涉及到佢公司嘅存亡，咁啊對大哥嚟計幾大壓力嘅。喺咁嘅情況底下，終於翻翻嚟，原來發覺拆掂咗，冇事發生，係一場誤會。咁好開心之餘，入嚟諗住嗰晚早啲翻嚟啊，派下手信啊，亦都過嚟啊飲下啤酒啊。誰不知阿大嫂先講話自己屋企被行劫，被爆竊應該話。咁兼咧，原來收埋咗40万司機錢，咁佢又覺得 call out 嘢啦。點解老婆會瞞住佢收司機錢？兼中間咧有啲對話嘅博弈咧，就似阿大哥咧唔體諒阿大嫂一直嘅持家有道嘅貢獻，兼佢成日都覺得咧老婆只不過輔助角色。咁點解會可以容忍到佢可以我俾錢你做家用，你應該百分百幫個家做嘢，唔應該收埋司機錢，仲要收埋咁多？兼佢就否定咗阿大嫂一直哥勞嘅功勞。咁大嫂啊，梗係喊啦。咁最後咧，第二日咧，好 soft 咁樣咧，就話大嫂走咗啦，離家出走。咁跟住顯身咧，個屋企咧冇咗呢個咁樣嘅全能大嫂喺屋企持家，邊個洗衫咧？每日邊個煮飯咧？邊個幫佢整便當？小朋友讀書帶翻學校食咧？跟住夜晚翻到嚟邊個執屋咧？邊個吸塵咧？邊個去啊幫啊老爺奶奶又推腰啊執拾嘢啊？跟住啊老爺奶奶又要頂個工作啦，跟住嫲嫲條腰又會出事啦，又要攤床，邊個照顧佢咧？咁顯身好多問題，咁一輪笑中有淚，亦都突顯到呢、這個女性喺東京一個典型家庭入面其實佢個重要性，咁啊叫刻畫咗咯。咁我估呢套戲都幾 sell 俾女性觀眾睇嘅，咁啊有一個即係叫做幫大嫂挽回翻公道嘅一個咁樣嘅價值觀。咁當然啊 ，K 跨拉阿大哥有眼鏡，咁啊唔肯氹翻阿嫂。咁而阿嫂咧，其實去咗邊咧，就翻咗娘家。咁其實都翻咗鄉下嘅。咁好似話由東京揸車過去都要揸成4个钟。咁啊，類似咁一係又搭 JR 嘅啫。咁啊，但係就最後佢都 K 跨拉經過一輪，尤其是阿妻夫目衝嘅真情對白咧，即係佢細佬咧。咁啊，最後就阿大哥決定揸車過去娘家揾阿大嫂。咁而其他啲人咧就起曬間屋啊，等佢翻嚟。咁究竟得唔得咧？會唔會大哥煮得佢一個翻嚟咧？最後衍生咗好多揭跨咁啊！依個結局唔穿啦，等大家有啲趣味，咁值得大家長睇嘅。咁而個主軸就玩呢樣咯。咁我覺得如果相對嚟計咧，個主題又冇上集咁妙上天開。咁但係今集嚟計，我覺得喺情嘅塑造啦，或者角色嘅刻畫咧，亦都係有進步嘅。咁亦都即係反映到日本呢、這個即係你可以睇到日本當代家庭嘅生活咯。咁亦都入面譬如大嫂走咗啦，咁啊差餅邊個做家務咧？咁啊後屘有人都話喂會。冇蒼井優做啊咁樣，咁啊，然後就有啲叫做新一代同即係叫做傳統一代之間嘅博弈咁樣，跟住嗰個二家姐本身都會煮過幾餐飯嘅，頂到大嫂，咁但係佢始終因為個二家姐做律師嘅，但係事務律師啊，即係幫人哋可能搞遺產啊、搞離婚啊嗰類嘅，咁啊都算叫揾到嘅，喺佢三兄弟姊妹嚟計，咁但係佢就有一個咧，咁佢本身比較強嘅強勢，咁佢個老公咧反而係比較下巴啲，亦都親和力好夠，成日笑，咁但係又講嘢又比較蠢嘅，又講嘢直腸直肚嘅咁樣，咁啊成日俾阿老爺恰佢咁樣嘅，咁啊會有呢啲咁樣嘅角色幾棍咯。咁你問我，即係萬飯家族嘅成功就真係佢好成功地刻畫到一個好貼地嘅家庭角色咯。咁其實條橋真係等於當年家有喜事或者而家嘅愛回家，咁又。我哋尤其是香港人睇就會透過呢套戲咧，明白到而家日本家庭或者一個日本三代家庭所即係面對嘅問題，同埋會睇到佢哋嗰種好生活化嘅情節啊。咁原來日本人咧係即係喜慶時先會食鰻魚飯，咁而好喜慶嘅事仲會叫特上鰻魚飯嘅，咁啊貴鰻魚飯一倍錢嘅。咁呢個鰻魚飯其實係貫穿咗三集嘅主題概念。咁啊三集都會有唔同嘅情況咧，叫特色特上鰻魚飯嘅。咁呢集咧最後係 未阿大嫂未知佢翻嚟，已經叫埋去嗰盒鰻魚飯，咁啊希望佢翻嚟，咁最後叫咗十盒鰻魚飯，就最後就真係慶祝阿大嫂翻嚟嘅，咁啊變咗就即係會有啲咁樣嘅生活情節幾滾咯，咁而入邊亦都有啲嘥啲嘅角色，譬如啊踩單車巡邏嘅巡警啊，譬如送鰻魚飯過嚟嗰個外賣仔啊，跟住又另外仲有各自啲同事啊，佢啲朋友啊咁樣，咁啊即貫扣咗個幾大嘅人物關係嘅，咁啊真係睇啲細位咧都好豐富，咁同埋好似我咁樣咧，真係睇咗兩集喎，覺得真係幾喜愛咗呢個家庭，咁啊變咗我第三集一上畫我即刻跑去睇啦。咁講真呢套咧，你問我喺今個禮拜仲期待過《超人特工隊二》嘅，咁啊即係亦即係拍出嚟我冇失望，咁亦都叫做温情洋溢，亦都咧今集就有啲女權嘅主意添啦，咁亦都又睇到咧，今集最後 ending 開心啊，咁啊妻夫木聰同蒼井優咧就已經有 B B 啦，咁樣咁啊，咁我相信佢都會長拍長遊，咁亦都係一個好細膩、好細水長流，又唔會話好有高潮起伏，亦唔會太過悲觀或者太過誇張嘅演繹手法，好細水長流，亦都係 sell 人物多過 sell 劇情。嘅一個主景式拍法咯，咁就我可以話都係屬於好日本代表性嘅作品嚟嘅，咁啊值得大家去睇，好冇？好，跟住落嚟就轉咗味啦，咁啊一套咁温情、咁叫做咁反映社會或者叫做好似社會縮影嘅主景式電影啦，換嚟一套咧好神秘。個聽個名咧就好似似係英雄化嘅拍法，咁但係睇落咧發覺其實都幾生活化嘅，咁亦都可以話係幾處境式嘅拍法嘅，咁就係神秘大叔啊，得唔得？咁當然玩嘅橋咧，其實就係好似飛越巔峰咁啦，當年史泰龍嗰套啊，即係講咬手瓜比賽，咁而咬手瓜比賽都可以咬到套戲咧，咁我覺得都佢有啲功架嘅。咁因為你明啊，佢咬手瓜比賽咧，佢個 battle 嘅時間其實比較短，咁同埋你都知都係我咬到就嚟輸。跟住後尾點樣又會有機會贏，但係贏唔到。佢玩嘅嘢都係得隻手，就只有左右兩邊，究竟佢可唔可以壓到佢落去咧？咁、那個變化其實細嘅，咁啊有別於一般，譬如你話真係激戰啊，或者一啲拳擊類啊，或者你就算係格鬥類啊、武術類啊，咁你始終有唔同嘅招式，有唔同嘅回合，佢個贏嘅過程係可以長時間啲。你變咗你會鋪排點樣去開頭劣勢，點樣之後做逆轉，然后就本身系谂住赢，但又发觉有意外，又最后终极逆转胜，咁你会个过程会长啲，你有啲层次去表述咯。咁你选择嘅呢样叫咬手瓜比赛，始终都系一 hit 嘅赢同输。咁同埋你赢嘅方法比较单调，你都系以力制勝嘅啫，咁所以你話點樣可以扭到一套戲咧？其實又真係有啲難度。咁呢套都算係成功。咁而最後嗰場咬手瓜對決就都幾精彩嘅，我覺得。咁拍出嗰種真係絕處逢生，亦都係個信念頑強嘅嗰種感覺咯。咁而歸功一定係馬東石㗎啦。咁因為始終佢真係大隻，咁而佢真係牛咁大，嗰隻手咧粗過正常港女嗰條腰，咁要揾佢做呢個咬手瓜好叻嘅人啊，好有說服力啦。咁加上套戲入面咧描述嘅阿馬東石呢個角色咧，佢就要用翻馬東石最擅長嘅演技，就係、是、個樣懵懵，亦都唔會太過表露情感，亦都係太見到佢係溝通能力低嘅，兼咧佢唔係好識處理一啲譬如點樣處理靚女啊，或者點樣處理佢啲家庭關係啊，咁而。係啲嘢好內斂嘅，咁但係往往咧，佢亦都會描述佢往往就譬如俾人哋俾啲即係如果佢電影入面有角色會俾啲黑社會搞啊，俾啲街童撩啊，俾人哋兇啊，有交通意外有人走埋嚟兇佢啊，點樣佢總之一企出嚟，因為咁大隻咧，即刻所有人都會俾佢個外形威脅到嘅，甚少要話馬東石出手打先叫做可以處理到。咁佢好標榜呢樣嘢，叫襯托到呢個馬東石呢個角色就好型，亦都係好有佢嘅破壞力，亦都好有。佢嗰種喺個故事入邊個影響力咁樣， 咁但佢自己咧就好迷失嘅，點解？因為原來佢咧糾結於一個身世，佢原來係一個領養嘅家庭嚟嘅。咁啊，由自小咧就俾美國家庭領養咗喺，我記得好似都係拉斯維加斯嗰頭。咁佢咧就喺美國就係參加呢個叫做咬手瓜比賽，就已經係贏㗎啦，攞個冠軍㗎啦。咁但係之後咧就有人嬲佢，就玩呢個假嘅即係叫做或者叫威逼佢啦。就話即係叫佢即係打玩假啦，應該話即係明明贏到就話扮輸咁樣，咁佢又唔肯，跟住後屘咧就同個裁判就有鬧交，最後打咗裁判一下，咁啊從而咧俾人哋終身取消資格咁樣嘅背景，咁佢變咗喺美國咧，去到鬥踎就變成咗美國嘅一個酒吧嘅警衛啫。咁呢段時間有個韓國嘅後生仔，咁啊個把口啊朗過油嘅，咁啊似係做一啲咧即係 marketing 嘅人啦，咁就話見認得佢，咁佢覺得咧佢喺美國雖然俾人釘牌啦，但係翻去韓國如果參加呢、這個咬手瓜比賽咧，照計贏硬嘅，兼咧佢覺得咧佢個形象係可以打造成為呢個運動明星。咁啊有得做，可以为佢搵咗好多钱嘅，於是就游说佢，咁啊类似咁样咯，咁啊变咗中间有段佢同佢嘅之间嘅一啲几矛盾、几过瘾、笑中有泪嘅关系描述到，咁当中亦都会成日闹交，因为咧嗰、那个僆仔真系谂住马东石当佢系摇钱树嘅啫，咁而又最后咧佢都系叫阿马东石。就打假嘅，就話第二場一定要輸，咁但係馬東石又唔肯，中間又有啲鬧交，咁但係最後點解會咁不離不棄呢？原來喺馬東石生活中咧，佢記得佢冇細佬㗎，佢其實最後佢講咗少少嘢，就話視咗呢個經紀如佢細佬咁咯。咁而佢糾結在咧，佢因為係收養家庭，佢翻去韓國之後咧，佢就自己抄翻僅餘嘅寫低嘅地址，就去揾翻佢阿媽。咁啊，都係住喺好偏遠，亦都喺山區度嘅屋嚟嘅，好似近東大門嘅都。咁但係最後就發覺原來婆婆都過世咗啦。咁而喺嗰間屋入面咧，就住咗個靚女。咁其實個靚女都唔係話真係咁靚嘅，不過對於呢個馬東石嚟計，應該都覺得係靚啦。咁其實個演員咧就係韓藝利韓藝利玻璃嘅利。玻璃嗰啲係啦係啦，咁韓藝利，咁就佢就已經生咗個仔，一仔一女應該係嘛？我記得係。總之就係一個仔啊大啲，個女咧就細啲，咁但係都有我諗有四五歲㗎啦，行得走得。咁啊當中咧個小朋友同呢個咁大隻嘅馬東石嘅互動喺套戲入邊緊要嘅，跟住往往馬東石開唔到口。講嘅嘢就會往往由個小朋友去講出口，又會代佢做一個橋梁嘅角色咯。咁啊，兼又跟住到個嗰、那個佢嘅媽媽又係想留馬東石喺屋企，但又唔敢講出口咧。佢又係要透過仔女去傳話。咁啊，中間個關係幾微妙。咁馬東石亦都試後屘試咗呢個靚女為佢個妹。咁但係確實咧個女咧又試咗馬東石為保護佢嘅人啦。咁我諗佢都有少少曖昧嘅，又未必话去到情侣嗰只嘅，咁但系最后先知咧，原来呢个开头讲佢话系亲妹，佢系婆婆个女，咁佢以为系真系亲妹，咁但系原来咧，后屘先知个婆婆原来就系真系射生咗佢，当年佢因为咧又寒战又剩咧，佢冇钱啊屋企，于是就话惊咧喺韩国养唔大啊马东石，于是先忍痛咧卖咗俾美国，咁而佢呢件事佢婆婆都后悔，亦都咧有生之年都好想见翻马东石，咁但系无疑马东石嚟到婆婆已经过身啦，咁但系然后佢先知咧，这个女仔原来唔系婆婆亲生，佢都系咧喺东大门一个女人凑住一对仔女喺度开三铺。婆婆见到咧就觉得即系一个女人单亲家庭，咁不如就又要租屋住，好大经济负担，不如就过嚟我度住啦。咁啊，从而个女咧又带埋个仔女，咁啊令到婆婆有嗰种有子孙嘅感觉。咁啊，最后佢过身咧，层楼都俾咗呢个女。咁呢个女啊惊咧，自己认话 唔係佢個女咧，就會令到馬東石會爭佢嘅層樓，咁有啲私心嘅開頭。咁但後期咧穿咗煲啦，馬東石覺得佢呃佢啦，亦都有啲欺騙咗佢，當佢妹妹嘅感情啦。咁最後就梗係又炒大鑊，咁有啲嘢，咁但係最後都會上翻個擂台度，咁啊戰勝咗對手之餘，亦都重拾翻一個家人嘅關係。咁有少少有啲 sell 親情之餘，亦都幾情節入邊其實就冇乜大嘅轉折，亦都冇大嘅反派。咁只係一個自我嘅迷失，亦都係所謂反派就係令佢打假拳嗰個集團咯。咁但係套戲都冇聚焦啊馬東石最後點樣對付呢個集團，又或者呢個集團會唔會最後成之於法就冇講嘅。咁反而就嗰個敵對嗰個好大隻，又話以往咬手瓜比賽就坐監嘅，即反嚟嘅，但係終於放咗監啦。咁以往佢咬親手瓜嘅人咧，都俾佢間親咬斷個手臂嘅，咁啊描述到一個咁樣嘅人，可以話叫係唯一反派咯。咁但係佢嘅出場都係叫做接近尾段先出，亦都係咧出現嘅場口都係同馬東石，即係喺個個比賽入邊，咁啊最後都係對弈，咁啊點樣又講佢阿馬東石憑住意志啊，同埋佢以往不生嘅咬手瓜技巧，咁佢話咬手瓜都有啲技巧嘅，點樣用個身體壓啊，點樣扭對方個手腕啊，點樣等人哋用盡力嗰下，啱啱嗰個去到個點冇乜力嗰下逆轉性啊，咁有啲時機上嘅掌握，同埋點樣活用佢個個臂關節。去發力咁樣，咁都有啲技巧，咁佢又描述到用盡佢嘅技巧，兼最後就贏鬥志，就贏翻啊佢個妹咧，有去現場睇佢比賽，咁亦都有支持咁樣，即係類似啦，咁啊即係啲親情上嘅投射，咁最後咧馬東石贏咗，兼就確立咗。佢係有家人嘅，咁啊將妹妹個家人同埋嗰個經紀咧，就即係視為一家人咁樣就完場咁樣咯。咁當然就你話係咪一級製作就肯定唔係啦。咁但若然你話係當係一個幾賞心悦目嘅温情類嘅作品，我覺得亦都唔錯。咁加上咧，佢入邊係有幾描述到韓國，即係叫做比較又唔係話低下階層嘅，即係起碼叫做好。基層嘅市民嘅生活咯，咁亦都當中亦都有少少由阿馬東石好酷嘅造型，就撞咗一啲笑位，包括就同個小朋友啦，同個咁樣好貪錢嘅經紀啦，又同個一個即係個妹，咁但係個妹又幾靚啊，馬東石覺得咁啊有少少一啲尷尬上嘅情節，就撞咗啲笑位，咁都幾細膩，亦都幾生活化嚇、啊，都係嗰句，咁啊變咗你又中意，但係睇麻煩家。睇下由日本電影睇日本人當代嘅生活，咁呢套又係啊睇韓國，咁啊唔係下下神與神同行咁樣咁虛幻噶嘛，咁啊咁誇張噶嘛，咁啊呢套啊即係幾細膩，可以值得細味嘅作品。亦都係可以話係叫做運動電影啦，咁又睇下韓國人點樣拍呢個運動電影，咁透過呢個咬手瓜呢個競技去表述一個親情嘅故事，咁值得大家入場。